我为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最近啊，一张小男孩站在教室中头发眉毛结成冰花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平时上学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近日气温偏低，零下九度的清晨，让孩子走到学校后头发上都沾满了风霜。但是孩子很可爱很乐观，不但没有抱怨天气，还做各种鬼脸逗同学们开心。 其实想想看啊，生活中我们的心态呢可能都没有这个孩子这么通透。那年底了，各种工作总结、业绩汇报、客户应酬，难免会有一些力不从心。建议您啊，不妨把工作放一放，先给身体充充电。 对， 那周末呢，在家呢给全家人做点海参饺子，白胖胖热乎乎的饺子，咬一口鲜烫鲜烫的，那老人孩子都爱吃。美美的饺子不仅是嘴巴的享受，更是家的味道。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鲜一鲜海参，就是给家人吃的好海参。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海参，每一头都是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存活下来的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的含量也很丰富，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好的海参，所以厂商零售价格每盒是1999元。但今天新年专档，花1999元订一盒海参送一盒再送一盒，划算到每盒海参才666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您没有听错，那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上1999元就能订购3盒100多头的蛋干海参，一周吃2次，全家人可以吃上1年的时间， 是 划算到每一次呢只要15块钱。但是今天的活动当中，除了15块钱吃野生海参之外呢，还有一份额外的惊喜，吊牌价格2980元驼毛被呢也是免费赠送。 哇， 吃的盖的光这赠品啊就达到几千块钱了。那今天呢一步到位，全部赠送给您。鲜芋仙新年专档，一年只此一次，抓紧时间打进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这床100粒驼毛被净重就是4斤半了， 没错， 保暖舒适又亲肤，老人孩子都能用，而且被子家家都需要， 是 新年欢新被，幸福一辈子。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1年装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这可是我们集团总监洽谈了1个礼拜的时间才争取到的新年政策。如果您是想过的老会员朋友，如果你也一直有吃海参习惯的朋友，那今天的优惠政策就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海参是野生的，那赠品呢是给力的，价格是到位的，难怪啊这电话一爆出啊就开始火爆了。手机尾号5035的朋友呢是订购了4套，说一直吃的呀就是咱们鲜芋仙的海参，肉质厚实，口感劲道，味道鲜美，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吃。只是这次的优惠力度啊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您没听过那就对了。想想看，1999元吃1年的海参，还送一床2980元的驼毛被，这要不是新年专档，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力度呢？ 是， 但是因为海参和驼毛被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赠品有限，错过就不会再有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1116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就等着新年活动呢。 哦， 这一年忙到头，这个季节就应该给家人好好补补。再说年底了，谁家没个走亲串门、礼尚往来的时候呢？海参高档大气，自己吃健康，送人有面子。关键是优惠不等人，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活动呢，很给力，给个赞。4007106108，4007106108。 谢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不过呢，这还是得提醒各位，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满线。手机尾号4019的朋友就说，打了3遍电话才打进来，今天的活动真是不一样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海参，一样的品质，一样的货源，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啊，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告诉曹操，现在我不得下手，要杀吕布容徐图之，你得给我一段时间。天使拿这信回了许都了，把信交给曹操，猛得一看，这计不好使啊，赶忙把荀彧给找来了。 荀先生，你这二虎争食之计落空了，刘玄德没杀吕布，这怎么办呢？ 荀彧一看呢， 刘备的心眼够多的啊！ 明公不要着急，我还有一计。真不愧是谋士啊，抬头主意低头见识，那计策呀都一兜一兜的。这二虎争食不是不好使吗？明公您这么办，您下一道诏书给刘备，让他由徐州起兵去打袁术。曹操一愣，荀彧一看，别忙，随后您再写一封书信告诉袁术，说刘备要打他。袁术的脾气非常暴力，见了您的书信之后，他会立刻起兵，这两下一打起来呢，吕布必生异心，此乃驱虎吞狼之计。这荀彧可真厉害。曹操一听，好，连说两声妙计，第二日一早把诏书下到徐州，玄德立刻聚文武商议起兵。糜竺先生一看，玄德公，这兵咱们起不得。为什么呀？曹操这道诏书其中有诈呀，无缘无故他给咱们下什么诏书，咱们打什么袁术？我与袁术井水河水两不犯，再说咱们这么一起兵，您可别忘了小沛还有个吕奉先呢。刘备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感情刘备早已想到了，他也识破这是曹孟德的计策，但是这是诏书，亡命不可违呀，明知是计也得发兵。刚要点兵，孙乾给拦住了，明公啊，您发兵也可以，可是徐州必须得留人看家呀，别咱们前脚一走，这儿没人管了，那不行啊。刘备一听，先生所言极是啊，留谁看家呢？他看了看身边这两个弟弟，关羽搭话，啊，兄长，把小弟留下来镇守徐州吧。 哎呀，刘备摇了摇头，不行，这外出去打仗遇上点什么事儿，和兄弟商量商量，不能把关羽留下。张飞打岔了，哎，哥哥，把小弟我留下吧，啊，你就放心去打袁术，有小弟我来镇守徐州是万无一失啊。刘备看了看更不行了，哎，怎么见得？你呀，一是酒后刚强，鞭打士卒，你喝完酒就发脾气，而且瞧谁不顺眼就揍谁；二是做事轻率，不听人劝，你做个什么事也不想，咣就是一下子，别人劝你你还不听。大哥，我改了这毛病不行吗？酒我少喝，我不打士卒了，我多听别人的劝告，您看行不行？刚说到这儿，糜竺说了话， 呵呵，三将军只怕是口不应心呐。 张飞一听这气，心说糜竺你怎么回事呢？这么个美差你不替我说两句好话，你怎么还打着破头心啊？你这么一说，我哥哥不把我留下这不麻烦了吗？俺老张露个脸你都不让啊。都糜竺，我随同大哥多年，从未失信，你为何小看俺老张？ 哎，大哥，从今日起，小弟我不饮酒不打人，大小事皆听劝告。 说到这儿，玄德只好把他留下了，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派陈登、陈元龙先生辅佐张飞看守徐州，然后又嘱咐三弟一营之事多向陈先生请教。 哎，小弟我记下了啊。 刘备这才率领人马一声炮响杀奔了南郡。张飞一看大哥走了，张飞和陈元龙先生一块儿上城先看看，然后各地检查了一番。陈登一看行，怎么玄德公的话呀，我们义德将军还真听，满负责任，这通转悠全看完了。张飞回到帅府，吩咐人在厅堂之上将酒宴摆下，把城里边留下的文武官都请来了。大伙儿一看，三将军这怎么回事啊？不是明公临走的时候已经嘱咐了吗？不许喝酒，他也说了一定把酒戒了，这今儿晚上怎么大摆筵宴呢？等都坐下了，张三爷站起来了， 列位大人，我家哥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嘱，不许俺老张饮酒，俺老张记下了。 这句话差点把大伙说乐了，心说三将军怎么了？您既然记下了，怎么又把酒摆上来了？ 列位大人，我想今日咱们痛饮一番，喝个酩酊大醉，从明日戒酒，哈哈哈！换杯来。三将军越喝越高兴，一会儿的功夫换了三次杯，最后得大杯上来。张飞满满斟了一杯，离开了座位，挨桌敬酒。 你说谁好拒绝？反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是玩命喝，明儿个谁都得忌酒。哦，是这么回事，喝吧，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还有不会喝的呢。其中有一位姓曹名豹，这位曹将军就不会喝酒，长这么大滴酒不闻。张飞走到他跟前了， 来来来，咱将这一杯干聊下去。 哎呀，曹豹赶快站起来插手施礼， 三将军，我不会喝酒啊，我多吃点菜得了。 什么什么？张飞一听，那哪行啊，打仗的武将哪有不会喝酒的呀？ 难道说你骗俺老张不成？ 哎呀，三将军您这说哪儿去了，我怎么敢骗您呢？我真不会喝。 休得客套，你将这杯先喝了下去。 他把那酒杯啊快杵这曹豹腮帮子上，这位一看皱着个眉头咧着个嘴，至于那样吗？哎呀，这不会喝酒可开不得玩笑，他真是不能喝。 不管你有什么条件，你怎么培养他，那酒只要一到嗓子眼是苦的，比咽药都难受。曹豹就这样，都快哭了。三将军，我真不能喝，我这个酒是从天界。张飞一听，什么从天界？什么从天界从地界？来来来，老张陪你一杯。这时候有好些人冲曹豹直递眼色，那意思你喝了吧，你不喝他也不走，回头滴了你耳朵给你灌下去，你这麻烦不？曹豹一想，你哪有这样的人呢，人家越不会喝他越让，好，喝了吧。曹豹咧着嘴咬着牙狠着心皱着眉把这杯酒喝下去。张飞乐了，嘿嘿，什么从天界，这才不愧武将之风。敬了一圈酒，张飞回去了，坐在他那座位上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张翼德素有斗酒不醉之称，可是今儿喝太多了，现在大概六斗都过去了，张飞晕了，眼睛越喝越红。大伙儿一看要麻烦，怎么他又站起来了，端着这酒杯还是挨桌敬。现在张飞走路都有点打晃了，一杯一杯敬了大半圈，又到曹豹这儿，曹豹都有点哆嗦了，刚才他就想溜，溜不了了。那杯酒喝下去之后，他就觉着这脑袋一个劲儿的嗡嗡，浑身呼呼的往外冒火，现在一看又凑合过来了。哎呀，三将军，哎，你再把这杯喝了下去，我实在喝不了了，刚才那我就强喝，我就差一点吐了，这么多人都这儿坐着吃饭，我不敢吐，干脆告诉您得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喝，我不会喝。嗯，张飞把眼睛瞪起来，不会喝，方才那杯酒哪里去了？曹豹心说，你讲理不讲理，刚才你是硬逼着我喝下去的。三将军，我真不能喝了。哼，张飞把眼睛一瞪，好大胆，你敢违我将令不成？应该重责一百军棍。你看看人家不喝这酒他要打人家。陈元龙赶快过来，三将军，曹豹将军不能喝就算了吧，宣德公临走的时候不是嘱咐过您吗？张飞一听来气了，张，你文官之官，文官之事，休来问我。曹豹这时候可真没辙了，要再把这杯喝下去，当时就得死在那儿。三将军呐，您就不管怎么说，我这酒也喝不下去了，我求求您把我饶了得了，您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女婿的份上还不行吗？张飞迷迷糊糊地听，什么，你女婿？哪一国是你的女婿？就是那吕布吕奉先。哈哈，张飞一听这气大了，好啊，你拿吕布来吓唬我呀？我本不打算打你了，就冲你这一说非打不可，打了你曹豹就等于打了那吕布一样，哎呀，将他与我拖了下去。啪的一声把酒杯也摔了。这大家伙就劝他，那哪劝得住啊，把曹豹给拖下厅堂，劈叉啪叉打了50军棍，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大家苦苦解劝，这才算把曹豹饶了。张飞喝的是大醉不醒，这顿酒席就算散了。曹豹回到家里越想越窝心，这张飞太可恨了，这羞辱之仇非报不可呀。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主意，悄悄的给吕布写了一封书信，在信中他告诉吕布，刘备带兵去打南郡，留下张飞在这儿看家，今天晚上张飞喝得不省人事，你正好来取徐州，难得这么个机会，取过徐州去之后，我把张飞杀死也好解一解这酒席眼前羞辱之恨。吕布接着这封书信马上把陈宫请来商量。陈宫想了一想，将军， 这正是一个机会，咱们何必总在小沛这地方这么窝屈着呢？此地非是你我久居之处，应该取徐州。嗯，公台言之有理，吕布连夜起兵，夜晚三更时分，他们由小沛就杀到徐州来了。小沛离徐州只是咫尺之地呀，几十里路，撒马就到。等兵马来到徐州城下，吕布借着月光一看，城楼上没有多少兵，影绰绰有那么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曹豹安排的。一看吕布人马到了，他们就问哪里的人马。我们是奉玄德公之命回徐州送信的。等一等，我们开棺下锁。哗啦的一声把城门开开，吕布领着人马就杀进来，一直杀到帅府前。张飞这时候正睡呢，睡得可香了，是呼声如雷呀、啊、四个小校才把他给摇醒喽。三将军，快醒醒，把吕布带兵杀进了徐州。啊，张飞翻了个身，睁眼瞅了瞅这几个小校，你们吵些什么？吕布杀到帅府前了。啊，张飞这回听明白了，他呜的一下坐起来，头有点沉，腿有点飘，咧弹枪备马。有人赶快把盔甲拿过来，张飞就带这盔呀，带了半天还是带歪歪了，那甲穿不上，披着吧。提着这枪就出来了，丈八蛇矛，枪尖朝后，根本没明白，翻身上了马，杀出了帅府。一见吕布，张飞大叫一声，是拧枪就刺，砰一下就给他来了一枪转，把吕布吓了一跳。吕布一看，这什么兵器，张飞的丈八蛇矛怎么换了？俩人就打上了，张飞根本打不了了，他盔歪甲斜的站了有个五六个回合，拨马就走。吕布愣没敢追，在虎牢关前，吕布已经领教过张翼德的厉害了。行了，他跑了，跑了，跑了吧。这曹豹不知道好歹，从后边追上来了，到城门口那儿，他还大叫张飞休走呢，我要报着羞辱之仇，吕布是我给找来的。张飞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气得他回马一枪，咔，挑曹豹于马下。然后张飞带着十几员兵将找到了大哥刘玄德。哥哥，我把徐州丢了。玄德长叹了一声，哎，德何足喜，失何足忧啊，可把旁边的关羽给急坏了。三弟，咱们嫂嫂呢？ 啊，他这个嫂子也陷入了城中。哎呀呀，你呀你呀，三弟呀，大哥怎么说你来着？你又怎么答应着哥哥呀？现在徐州也丢了，把嫂嫂也陷于城中，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家兄长？ 几句话把翼德问的是哑口无言。长浪，他伸手拔出宝剑，干嘛？抹脖子得了。吓得玄德一把就把兄弟给抱住，把宝剑夺过来给扔了。玄德哭了，你我弟兄虽然是异姓兄弟，不是一个姓，可是亲如手足，现在虽然把城丢了，你的嫂嫂也陷入城中，这不能都怪你，也怪我安排的不周到，说什么我也不能让我的兄弟寻此短见，要死哥仨一块死。关羽也掉了泪，哭了一阵子，张飞止住了眼泪，得了大哥，我回徐州去，干嘛？单枪匹马杀回徐州，和吕布一死相拼，我把我嫂子救出来。玄德一听，那哪行啊，那太危险了，现在不用说单枪匹马，你就带着万八千的军兵，恐怕把徐州也夺不回来了，就不要再去了。苦苦相劝，这才算把张飞给劝住。玄德想了想，须臾这儿不能久停了。为什么？吕布一战徐州 袁术准去串通他，他们两下夹攻，我可怎么办呢？所以和关张商议，咱们呢取广陵吧，就是现在的扬州，找一落脚之处。关羽一听哥哥想得非常周到，咱们连夜起兵吧。玄德把人马就带走了，刚带走，吕布派高顺领精兵两万从后边杀上来。果不出玄德所料，袁术听说吕布把徐州占了，他心里非常高兴，他派了一个密使到徐州，让吕布帮着他把刘备抓住，如果要生擒刘备刘玄德， 我酬谢你粮食十万斛，古代年间那一斛是五斗啊， 彩绸彩缎一百车，黄金一万两，骏马千匹，这数目字可不小啊。 吕布一看这个是眼花缭乱，哈哈，甭等看见这些东西，就光见这个单子就把他乐坏了。 他没跟陈宫商量，立刻派高顺率领精兵到徐榆去，从后边兜杀刘备。等高顺领着人马来到徐榆这儿，刘备已经走了，他扎住了营寨来见纪灵。大将纪灵一听，哎呀，多谢高将军远路风尘来到这儿助我一膀之力，可是这一夜的功夫啊，刘玄德的人马不知去向，撤走了。高顺一听，那就等于我白来了，好吧，我回去见我家将军，请你把东西给我吧。纪灵一听，什么东西？高顺就把这礼物的事儿一说。纪灵一听，这我做不了主啊，别说我没有这么多东西，就有我也不能给，我得问问我家主公啊。那您听我个信儿吧。纪灵率领人马回去，把这事儿跟袁术这么一讲。袁术一听，怎么没抓住刘备啊？那我哪能给他东西啊？甭说十万户，一户粮食也不能给啊，千匹骏马一匹没有。我说的是啊，得把刘备抓住，现在没抓住刘备，我哪能给他这些东西，那就算了吧。吕布一听就火了，怎么着，不认账了？那我合着白发兵了，这真是岂有此理。他把陈宫找来，咱们进起徐州兵马，兵发袁术，我找他要东西去。陈宫一听，嗨，去不得，将军呐，你派高顺领人马去徐榆帮着纪灵去捉刘备，这就不对，你也没跟我商量，你还没看出来呀？袁术使的是一计呀，他让咱们帮着他把刘备捉住，然后掉过头来他好打咱们取徐州。 哦，吕布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那公台，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将军呐，咱们应该把刘玄德请回来，假意的还把徐州还给他。我看玄德他绝不能要，不要怎么办呢？咱让他上小沛去，做咱们徐州一个翅膀，等以后咱们兵精粮足了，咱们去打袁术，让刘备做先锋，将军的霸业可就算成了。哎呀呀，多蒙公台的指点，吕布立刻亲手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玄德。玄德刚从广陵败回来，让人家给偷了一下子营，广陵也没进去，正在走投无路，接到吕布这封信，玄德笑，立刻把俩兄弟找来。哎，云长、翼德，你们看，我说吕布怎么样，还有点情义吧？现在这不是吗？来信接我回去，并且在信中说了，他并没有伤害我的家眷，而且还派兵保护，现在咱们正没地方去呢，回徐州吧。 翼德一听，不能回去。 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是个无义之人，说不定啊，他要把大哥你给害喽。嗨，三弟不能，吕布绝不能这样绝情无义。走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开始不是变黑了的，它有个层次，是不是？ 嗯。 一开始呢，是吧？它是变硬了。 对，变脆了，变硬了。 哎，变硬了，变脆了。 嗯。 一硬，它不就脆了吗？ 对。 是吧？慢慢的之后，腐蚀时间长了，怎么样？才黑了。 对。 这一黑就是血管壁已经不结实了。 嗯。 如果你不换这一段，将来是吧？或者你。是吧？为什么我们强调一些上年纪的时候动作要慢啊，不要用猛力，你不知道你这血管，你随着人老的血管也老啊，是吧？你不知道哪突然之后，是吧？如果一用力把破了吧，破大出血，那你没救。 嗯， 哦，是这么意思，这回你就分得出来了，是吧？哎，咱们心脏有的血搭桥，就你这一段的血管不能用，如果不给你换新的血管，那将来一旦啊，这个血管已经腐蚀到啊，又变了硬了，又脆了，也失去弹性了，而且还黑了，你不换，将来会一旦出现问题，肯定必死无疑啊！所以这医生需要什么，就跟你说了， 嗯， 这一段你必须得啊， 搭桥。 什么叫搭桥啊？在我们大腿取下一块一节啊血管啊。然后把那块黑了的变质了的， 嗯， 那血管剔下来，是吧？这样不就解决了吗？是吧？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这与我们什么有关系最密切呀，啊，就是这饮食吃里的油脂的东西太多了，那这不就清楚了吗？我们抓住这个核心啊，现在呢随着科学的不断的发展啊，不断被什么量化了，那一天按照人的基本的需求应该吃多少克呢？这个， 25克的油 25克 就已经足够了， 是不是？这就明确了，就给一个呢指标啊，这就是数字化的管理，是不是啊？这是包括你啊这一天的三顿饭的，连包括你炒菜中的，连包括你吃的这个菜里边的啊，这个肉啊，全都包括。 嗯，这一天的这个食物中的含油量。 对，不是说啊，我光炒菜，咱们来一个一人用25克，不是这个，包括你吃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啊，结合这个指标，我们往往很多人都超标了。正是因为很多人超标了，很多人血脂都不正常。 对，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高血脂症。 这就啊，从根本上我们找到了一个根儿，是吧？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啊，抓根本源啊。有人就还问了，哎呀，吃什么药啊对高血脂啊这有用啊，管用啊，有效啊，他还研究这个去呢，是不是？你要乍一听这还有错吗？人家患上了高血脂症啊，人家问问吃什么药最快呀，见效最好啊，是吧？能够去根啊，是吧？也从表面上一看，这很正常，实际上禁不住推敲，一琢磨啊，就说明在认识这个病啊，就是高血脂症认识的根本就没贴近，没有认识到它的实质啊。你这边吃什么药能好这个病，大家想一想，还彻底还根治有吗？是吧？你这种是吧，这种想法是不错的，但是离现实是吧差距太大了，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药把你这个高血脂症彻底治愈，可能吗？大家琢磨琢磨，是吧？我为什么呢？我们在前面讲了许多，铺垫了很多这方面知识，它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啊？ 是的。 这就跟你交代的很清楚了啊！你想用药来解决这问题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你还要继续吃，是不是？你不科学的吃，你吃的过量了，什么能解决你根本问题啊？就可以说没有。所以呢，它还是有一个综合的方法。什么叫综合方法？首先第一啊，我们抓住根，抓住本，抓住源头。哦，这个源头叫食源性的， 就是从吃上去杜绝这个高血脂症。 就吃出来的嘛， 嗯， 是吧？老人们都知道，尽量肚荒的困难的三年，那时候有这病吗？没有，哪有这病去了，是吧？没有这病，啊，后来改革开放了，人们生活条件好了，啊，这个油啊也放开了，那你想想，人们谁不乐意吃油炸的？ 对， 对不对？那吃起来多香啊！ 人们普遍爱吃油炸的、油大的食物， 香啊，它是， 嗯， 对不对？挡不住的。这个诱惑呀，啊，后来慢慢的我们就知道了，慢慢怎么知道了？吃出了很多的病。 对， 这时候人们知道，哎，怎么现在得这个病、冠心病的死亡怎么那么多呀？是吧？什么叫心梗啊？原先不知道，啊，在70年呢，是吧？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报纸登个谁谁谁，啊，某个领导啊和某个艺术家呀、啊，突然得心梗啊死亡，什么叫心梗啊？哎，根本就不是， 因为那时候还不这么常见， 太少了，是吧？那太少了啊！现在呢是太普遍了，为什么？人们的生活有个质的提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慢慢的在事实面前，在教训面前，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跌倒了，是后边人看到了，哎呦，怎么都倒了？哪里绊倒的？是原型疾病吃出来了。吃的油脂的东西太多了，吃的含胆固醇的东西太多了，这不就清楚了吗？啊，所以你这个源头找着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是不是？什么叫把住口啊？把住嘴啊，迈开腿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样一解释就知道了。啊，你这边找着灵丹妙药，你那边继续吃这个，哪有这样的药啊？啊，没有。啊，也不可能有啊，啊，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你一旦患上这个病，哦，你首先我就说了，你首先做检讨。有些人说了，我们得了病应该安慰安慰我们，知道知道我们，怎么一上来就让我们做检讨？对，啊，你必须做检讨，你又没有认识到你为什么得这病，你不可能，啊，最终很好的、很快的解决你这病。啊，检讨怎么检讨？不就自己吃出来了？过量了，啊，过量了，超标了，啊，每人应该25克，啊，这是参考值，啊，这参考值。为什么参考值？有的运动量特别大，是不是？ 消耗的大，可以多吃一点。 哎，消耗的比较大嘛，啊，那你消耗大，运动量大，你给他吃点素的，那玩意儿身体，是吧？垮了。是不是这意思？哎，我们说个基本的参考值，你坐着不动是吧，你还老吃的挺多的啊，优质的东西吃多啊，有的人呢上了年纪还乐意吃这肥的，为什么呢？ 香啊， 香啊，也好嚼， 嗯， 肉丝啊不行，塞牙，嗯，哎，吃这个肥肉来说，呵啊，挺香的，也好嚼，是吧？你还不运动那你就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不就形成了？哦，我们又明白了啊，一个是吃力多了，二一个是什么呢？运动量 太少了， 太少了。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式。什么叫公式呢？就是你摄取的这些东西啊，摄取这些东西要什么呢？要你身体吸收的，嗯，和你的消耗以及排泄的，基本上持平。就保持一个平衡啊，这样呢就科学了。哎，这样从体型也好，从体重也好，是吧？从你的身体的营养啊， 各个方面， 哎， 就能达标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 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啊，你看啊，我们再说一遍那个公式。 嗯， 这个公式就是你摄取的这个质和量啊，这把它分开啊，质和量。 就是你这一天吃的这个食物。 啊，这是吃的这食物啊。 三顿饭。 啊，这个一个是量的问题。 一个是质的问题。 啊，质的问题。质的问题呢，含有什么？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是吧，微量元素啊，矿物质啊， 对，维生素啊， 蛋白呀、 啊、 等等这一些、这不就质吗？ 对 啊，多与少这不是量吗？ 嗯， 啊，就是你每天摄取的这质量啊，应该呢等于你身体的需求，然后再加上你的什么消耗，然后后边还得加一个，加上你的排泄，行了啊。在天平的两侧啊，这边是一个砝码，你摄取的质量，这边呢是搁三个砝码在一边，那就是身体的需求、运动的消耗以及呢排出的量，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或者约等于啊你摄取的这个每天摄取的这个质和量啊，这样平衡了，就基本上平衡了，是不是啊？ 是的， 基本上平衡就是相对的平衡，都是相对的。啊，这时候你就能够什么呢？啊，就能够保证你身体啊这个需求啊，不至于呢营养不良，是不是啊？也不至于呢把吃的好吃的是吧变成了垃圾，是吧？然后呢储存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哎，这样会影响我们整个身体呢正常的生理活动，是不是这意思？哦，够了身体需求就行了啊，然后呢也够了你的这个消耗量，人有的人消耗量大，那你就调剂这个你的饮食质和量，对不对啊？那你要动脑子的呢，体力的呢，那都不一样啊。啊，动脑子的你多给他增加点蛋白呀、 啊，对、 啊，体力的你多增加点热能啊。 是的， 啊，是不是啊？ 嗯， 你看，这得根据自己， 可以随时随地的调。 什么叫自然？ 嗯、 啊、我们讲自然的方法，什么叫自然啊？什么体现了中医的辨证施治啊？处处的体现的啊，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样呢啊，我们有这个意识啊，什么叫意识啊？那我这个晚上啊，白天早晨运动量比较大，那早晨你要吃好了啊，特别是这个到了冬季， 嗯 啊，你肚里没食，你出去你试试 发冷 是不是啊，所以你在这时候冬天一定早晨不但吃饱了，而且还要吃好了。 对， 因为呢人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讲，上午的啊活动量相对的要大一些多一些，那、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那你要给力啊， 嗯， 是吧？你要顶得上啊，啊，那你吃的这个食物它要啊，它增加你的这个体力啊，那你不吃早点或者没吃好，那你的体力就不支，是吧？不支你还要干这样的活，那就损伤你的身体了，你这清楚吧？哎，特别是冬季大家注意啊，那有些人呢啊，这特别年轻人不吃早点，你不吃早点久而久之会出现什么呀，是吧？你到了11点多钟低血糖啊，是吧？而且时间长了怎么样啊，你会发生啊胆方面的毛病啊，胆结石啊，胆囊炎啊，胆壁增厚啊等等，这些是不是？因为你要吃东西，它有个生理条件反射，它要分泌胆汁，那你不吃这个胆汁不分泌啊，不分泌就造成了淤积了啊，这样一淤积很容易啊，这胆嘛主疏泄嘛，那不得疏泄啊，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把它都注意到了，哦，根据自己情况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跟大家说啊，你要抓住源头啊，一个呢我们这啊吃出来的我们要拔出指关，二一个哦消耗，那、啊、我现在已经吃出了，有些人就问呢，你说的要早说，我早知道不就没有这病了吗？啊，我现在已经得了，你说怎么办吧？哎，你还得呀、啊、怎么办， 还得从嘴上记， 一个是从嘴上记，一个是要消耗， 嗯， 用运动去消耗这些多余的脂类， 就把它燃烧掉。你看我们说那个例子是吧，这个母亲给儿子这个腺肝嘛，那大夫一看你这脂肪肝不行啊，陪多少还行啊，基本上还可以啊，但是呢因为脂肪肝不能怎么办是吧，本来看见一线希望，母亲救儿子嘛，那是真心实意的嘛，是不是，哎呀这就着急了啊，就盯着大夫问有什么好办法，有什么快办法，那个没什么好办法，你就练呗，把它消耗掉。好，这种夸练那我也就一个来月嘛，脂肪肝没有是吧，你还就我结合着刚才说吃什么药啊，是不是， 对， 吃什么药管事啊，吃什么药能够彻底解决啊，我就给你说的这例子大家就清楚了是吧，根在哪儿了。好，我们大家知道第二，一个是拔住嘴，一个呢消耗掉运动，第三呢打开通道把它排出去啊，这样呢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科学了啊。我们现在呢解决这个问题啊，往往大家都是说的前两点啊，说的比较多，是不是， 是的 啊，拔住嘴，迈开腿，迈开腿就代表着消耗掉，拔住嘴呢就别再继续，意思都是垃圾了，你还往里边填什么呀，就是这意思，你就体内的东西还没解决掉了啊，你还往里填，是不是，这乱上加乱嘛啊，让你拔住了。大家呢讲这个都是从这两方面讲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又多了一点啊，大家注意啊，可能我们听这方面知识大家听的也多了啊，这个书中啊报纸啊杂志啊介绍也比较多了，但是很少能够把全面的解决我们高血脂这个问题啊说的那么清晰啊，尤其是什么我们说的第三点啊，打开下口这个通道， 打开这个排泄的通道， 对啊，这一点上也是咱们讲的一个特色， 对 啊，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像高血脂没办法，我听多了啊，你可能啊你别着急，你静下心来慢慢听啊，最后我们才把我们这个特色啊给大家呈现出来啊，打开下口，打开排泄系统的通道这个门，什么意思啊，让大便畅通啊，把你寄存在体内的这些垃圾啊，原先啊进去的时候不是垃圾，都是非常好吃的啊，鸡鸭鱼肉啊，这些酸性物质，是不是，但是多了啊，多了就完了，是不是发酵了，所以这怎么办啊，光迈开腿消耗这是不够的，是不是，这是不够的，还得及时的怎么快把它呢清除出体内， 及时的把这些垃圾排泄掉， 没错啊，你不排泄掉啊，它会腐蚀你的血管，也就是说我们的动脉啊，我们前面都讲得很详细了啊，慢慢使你的血管什么啊变硬变脆，失去弹性啊，不柔软了，你就硬化了嘛啊，所以这个啊，越排得早越排得干净啊，就是及时保证了什么我们的生命线。 这就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这是高血脂症的方法， 是吧，这一个这逻辑一个一个步骤你就清楚了啊，你血中啊血脂正常，那就关系到了你的血管壁啊，你的血管壁是不是正常与否，那又关系的啊，那你的心和脑，这不是一层一层的吗， 是的， 这就很清楚了吧，今天时间又到了，咱明天继续给大家做详细的解释好不好，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情一深，你要问我是哪一官呀？毛主席的故乡人呀，毛主席的远故乡啊人呀。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抗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红沙，下令江边迎朝阳，昆山茶素是我的家。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蓝天。